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这里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因为我推错盘了，你知道吗？然后我一听，哎，这怎么笑成这样了？来来来，我先赶紧把我们的嘉宾介绍出来，然后你正好跟大家打个招呼，我把盘重新换一下。 好了好了，大家好，我是王韵一，杰克汤，你好。 哎， 突然这么感动的声音，感觉要哭了。 就是你 是鲁豫有约，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什么各种人生，你知道吗？就是要畅聊 我的人生，很 昨天、今天和明天，然后对，就是要这种 身未动，心已远。 对。要这种煽情的节奏走起、因为现在晚上十点钟，其实十点钟 对 于 嗨起来了，又 这个闹。因为今天是周六日，谁这么早会洗洗睡了呢？对吧？ 没错， 对。但是问题是，这个 CD 的这个电乐是固定的，于是我们，于是我们就在这样一种奇特的氛围当中来开启今天的节目，好吗？ 有点神经质， 就所有的话都是要这样。这样说的 好， 然后但是要保证每一句都有笑点，什么样子？ 其实我们两个就是段子手。 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王韵一。 嗨，杰克唐你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对， 哦，观众确实有图， 没错，你说对了，而且不光是图，你看看，这是你、活动的你哦，不光是图。 挺上相的，因为每次我们上广播台的广播节目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梗，而且老梗百说不厌，就是没图。结果今天看没图， 而且还是活动的哟。 对， 所以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现在正在用收听的方式来听我们的广播的话，可能你是锁定在调频 FM 98.2。但是如果你呢觉得听了之后还不过瘾，想要看看我们直播间的现状的话，也可以考虑在花椒上面来搜索账号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今天黑白双煞，对吧？我要给一个全景图。 刚才我还在想，为什么我们两个今天那个那么默契？ 白天不懂夜的黑，但是刚好在这一刻交互了， 所以我也不小心闯入夜的白。我应该洗洗睡了。 没有，关键是就是这样的，这种这晚上周六晚上十点钟是一个你可以去选择姿势。可以去选择你的 知识 的时刻， 嗯，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就窝在床上 背单词啊， 当然要看直播了。 好，对不起，我 看完直播再背单词。 我是个学霸，一边看直播一边背单词。 你可以的，或者呢，你可能是正在热闹喧嚣过后，或者是正打算去赴一个约。不管怎么样，你可以选择一个你舒服的姿势来听我们聊天。今天我们就是特别轻轻松松的聊天，因为其实每周六我们会准备故事的，但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本人就坐在我旁边，所以我们不需要任何的故事，听你讲故事就行了、 这个、对，这个故事的结尾是主人公死了。 什么乱七八糟， 开玩笑开玩笑，主要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背景音乐太煽情了。我就觉得主人公在这个时候如果不死的话，实在对不起这个音乐。 那怎么办？我们要换一首歌吗？换一首歌，这样好了，我们但是我想播你的歌，所以我们要在播你的歌之前聊一段。对，哎，这等会儿啊，不行，我实在受不了这电乐。 这，哎，音乐关， 这样好一点吧？ 好一点， 好一点，那就这个吧。 嗯， 反正就是让他来，我们根据音乐的情绪来调整自己的情绪， 就调音只能往下荡。因为刚才那个他正在往上推的时候，我就泪已经在眼眶上打转了。 现在呢，有没有一下子就咽回去了？有一种隐忍的状态。 好，我们聊正事儿吧。 好的。那其实说到所谓的隐忍的状态，就是要硬凹，你知道吗？不知道，其实等王茵茵的这张 EP， 嗯， 很多人大家都等得很心焦，都是在等待， 一边骂一边等。 你去哪儿了？ 我去，就是好多人就看我去奇葩说呀，我干嘛说，就因为我知道大家很爱我， 嗯， 就是真的像那种。 恨铁不成钢之类的那种骂，上微博上骂你一天到晚能不能干点正事儿？你说你一天到晚能不能不要到处去浪，好好写点歌，唱唱歌不好吗？当个好好的歌手，你说没事到处丢人现眼，然后上去还让人 PK 了。 你介意的这件事没有？ 我其实挺介意的， 真的介意、啊，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那个节目，我觉得我能去。太好了，我不管你们骂我还是喜欢我，我觉得我去那个节目特别开心。 而且其实骂你是爱你，你知道有的就每一个人的粉丝，艺人的粉丝，他其实都是有自己独特的气质的，你没觉得吗？ 我们的气质非常的高贵， 都是不停的在鞭策你的那种，是吧？ 他们对生活都很有要求，他们对音乐很有要求。 对， 他们对甚至每一个词可能都每一个字每一次呼吸都有要求。我喜欢跟这样的人交朋友。 太好了，其实你一下子无意中就把我们今天的主题点到了。对生活有要求，对音乐有要求的人怎么会害怕等待呢？ 原来是这么点题的。 对，就是硬凹，知道吗？对，所以关于等待，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等待想要跟大家去分享或者想聊的话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微博下面留言，王韵一E或者一块杰克堂，都可以。然后有什么想要去问王韵一的，有什么想要问他这几年都在干嘛，以及他这次的 EP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是你有什么所有想问的都可以问，你会回答的吧？ 会，我其实这两年忙着等我头发长出来。 所以当时想的就是人家都是要什么改变发型开始一个新生活，是这种状态吗？ 其实不是，是因为那个我之前剃光头，不管每次不管参加什么样的节目，大家都问说你为什么剃光头，后来我就不想让大家再问了，我怕大家太辛苦，然后就把头发留起来了。没想到大家又问你为什么留头发，结果陷入了死循环，走不出去了。 我刚想说你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然后结果你看怎么办，瞎了吧，然后该怎么办了吧。 所以那个就感觉像那个兔子那个，你为什么不戴帽子、 好可爱啊。当你这么说的时候，我不禁把你想象成了一只兔子，怎么办？ 不要吃兔兔，兔兔很可爱的。 好，我们回归到主题，好吗？ 好的。 再一次，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因为其实就是不同的侧面，大家可以了解一个不一样的王韵一。其实这也是你想在这一次的转变当中带给大家的感觉。我记得好像是，我不是你，好像你那个就是 slogan 是什么来着？我不是你所认识的王韵一，是吗？ 对， 是这样的，对吧？对，你自己都不知道。 对，很多话我说完了，反正就不算了，因为是以前的我说了嘛。现在的我每时每刻都在重生。 说的对， 就像我们两个之前在聊的一样。 对， 就是关于时空虫的这个概念。 对， 我觉得我每时每刻都是另外一个崭新的自己。 对，其实就好像说有一句说起来矫情的话，就是当我们在讨论现在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 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聊天都是一个过去式的状态，虽然大家可以实时看到直播，但实际上说的每一句话如果有回响的话，那就是最好不过的了。其实不光声音或者说聊天的内容有回响，我觉得音乐它之所以我觉得可以称作为作品，我一直都觉得比如说说话的人，我在这儿自嘲一下，我觉得说话的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写书的人才更厉害一点，因为他写下来了，留在了纸上，白纸黑字儿的，经过人的反复玩味。那音乐也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在我看来它是可以被称作作品的。那作品就是我可以今天听明天听，无时不刻反过来复过去的听。但有的时候说话就好像此时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然后就过去了。当然我这么说也许太绝对，但是我想表达的是对创作者的崇敬，对创作者的我觉得非常厉害的地方。 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深有体会，但我的角度跟你完全不一样。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可以跟你成为好朋友的一点。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同时都是在雕刻时间，就是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把声音留在纸上或者是留在一个什么样的材质上，可我们雕刻的是时间，过去的就凝固在过去，它没有办法再改变。这是声音最浪漫的一点，就是包括 音乐艺术也好，还是语言艺术也好，这是所有艺术都无法去替代的一种永恒的美。 好，互相吹捧，时间结束。 我们友谊本来就是从这个开始的。 你还记得？ 没错， 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你，我真的不是瞎掰。所以我听了你的新作之后，一会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吧，然后听完了之后，然后我们来一起来聊一聊这些部分，因为看看你经历了什么样的转变，我们一起来先听这首好了，好吗？ 好。 梦中餐。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 我是王月一。 哎，特别好。 嗯， 就知道我要把这个 CD 推上去，所以你就继续说话。离得太远了，你知道吗？因为 你应该离我近一点。 是呢，但是这边又没办法。 哦， 所以 对。所以其实我应该学会一下这些技能，好跟你分担。 没关系，你就是见到我在这样的时候，手舞足蹈的时候，就继续说话就好了。 我可以隔着你，哎，伸手啊，咯叽咯叽。 怎么回事？明明是一个很走心的状态，突然间就被我们带成没有。其实不一定是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答案。其实就是这首歌，我在听的时候，真的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哎。真的是不一样的王韵一了，跟自己心里的预设、想象的、以为你要出的专辑和 EP 是不一样的概念。 没错。 所以发生了什么？或者说我要先听你说故事，然后我再说我的感受。 其实我从小的时候我写歌就有点这种风格。 嗯， 我从15岁开始写歌，但是我开始接触爵士乐之后，我很长时间再也没有写过东西，因为我老是质疑自己，因为在爵士乐的时候很难嘛。 嗯， 每天要练的东西特别的多，功课就已经很多，就是而且我演唱的东西都是100年以来这些大师沉淀下来的精品中的精品，所以对自己也没什么自信，一直就觉得自己创作才华一般吧。那后来也是从2017年开始，就是跟我的丹麦这家搭档开始一起合作之后，他意外的非常喜欢我的作品。因为我在他来中国之前就听了我的东西之后，他很喜欢，然后专门跑到北京来，我们就在他住的酒店里面搭了一个临时录音棚，录了几首，当时就写了一些歌。然后夏天的时候我一个人飞到丹麦哥本哈根，然后我当时还带了几首朋友给我写的，还有我们公司当时买的歌，然后去找他一起合作，但他都不喜欢，他就喜欢我写的歌。 哇， 那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我就没想到会是这样。然后等一下我们可能还会放海鸥，那是我就这么多年以来就是一直没写歌之后第一次在丹麦写了一首完整的歌，就是从曲到词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然后到这首梦中餐，其实是他后来又来上海我们的工作室里面，然后我们就那个 碰出来的那种感觉。 他当时来我们新的工作室的时候，我们工作室什么都没有呢，刚把什么钢琴放进去，然后他就在那弹几个音符，然后当时那个旋律不自主的就出来了，然后说哎 wait a minute， 然后他就赶紧录下来了。录下来之后我们就赶紧整理，整理完之后说哎写个词儿吧，然后他说那个你只有一个下午时间把这个词儿写。 我说为什么？ 他就一直在逼我，就是要逼死我的节奏。我说不行，他说你可以。 他是故意要给你一个时间限制吗？ 对，他就给我一个限制，然后让我压力很大，然后当时我就写不了，因为我觉得我之前是很有写文字的习惯，但是那是散文或者杂文什么的，跟歌词是两码事儿，我就一直有一个心理障碍，就觉得，写歌词，尤其中文的歌词要押韵，然后中文呢，它又对旋律有影响，然后你还要有故事，故事里面还要有深意，你总不能写一个东西就是让别人没有想象或者怎么样，然后就强迫自己写，然后一觉睡起来就哎，写的挺好。 等会儿一觉睡起来之后。是先写完了睡了一觉然后再起来回味是吗？哦， 就是先因为就是最后截止时间已经过了，然后当时觉得啊写的太差了，但是已经你太晚了先睡觉，然后第二天起来改点就能用了， 还不错嘛。 而基本上我们的作品都是这种重压高压情况下然后完成的。然后当时写这个词儿，我觉得也是因为不得不提一个人，就是我心中一直，当然他这个名字是来自于我一直特别崇拜的一个人，叫孟参。然后也是因为他当时刚刚过世，然后我觉得用他的名字作为一个灵感，然后延伸下来的这么一个故事，就讲的是梦中参透人生嘛，或者是参透一些什么其他的。其实讲的有点像庄子的思想，我很小的很喜欢庄子。他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就蝶梦庄周，庄周梦蝶。 对， 其实我们在人生里面它其实就像是梦境一样，有的时候我也会去跟朋友说，其实我们就像有的时候甚至都不像是梦境，更像是游乐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过山车上 就觉得要死要死，很害怕， 肾上腺素分泌。 对，但是我们明知道其实不会有危险，但我们还是怕的要死。但我们明知道我们怕的要死，我们还是会一往无前的去上去。其实是像我们的人生一样， 对， 很多时候在我们觉得遇到一些困难或者磨难的时候，觉得自己过不去了，即使我们知道肯定能过去，或者是大不了一死嘛，或者怎么样，而且我们身边的人也会陪着我们，那我们还是会很紧张，很难过。 嗯， 我希望这首歌可以在我们遇到很难的时候，可以陪大家度过。 嗯，我也很喜欢庄周梦蝶的故事， 真的。 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鸡皮疙瘩汗毛就又竖了一下。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其实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尤其是有了《盗梦空间》啊，还有很多一些电影的素材，让大家会觉得，有时候刷牙的时候。是刚才做的梦里边的那个我又在哪儿呢？那现在的我又会是不是某一个梦？我跟你说，我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心理状态跟你分享一下。 好， 就是我一看到河就控制不住的想要跳。我的意思是，我总觉得它有一种力量，如果我真的进入到了水中，就好像我会从某一个梦中醒来一样。它其实当然不可能是真的，但其实就是一种感觉，冥冥当中就像你说的那种，是一种虚幻的、不真实的，但是又存在的那种感觉。 对，出门秀， 嗯， 对，一系列的，对，这些其实都是很著名的哲学思想 啊。原来，看来我都是不是靠看书的，我这个没有文化。 你说明你是天赋异禀。 梦中餐的，我跟你说。 对，没错，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或者什么，我们其实不是从书中找到答案，我们是从书中找到共鸣。 说得好，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要去体验的，就好像我们从小到大听各种各样的老生常谈，各种各样的道理，但是道理就是座右铭会可以背出来的，但是你真的懂了吗？这个懂不是说脑袋懂，而是说参透他的状态。那上半时段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交给音乐，但是我打算把海鸥放到下半段，所以呢来放哪一首呢？你选一个吧，你从你自己的歌里面选一首。 嗯，其实你知道我这次在丹麦，还有我们这半年写了十几首歌。对，但是我们还是在慢慢的放，然后那个，尤其我们对音乐的那个，尤其你知道，就是北欧人，他对艺术的追求也很极致， 对， 也很多东西很细小的东西还是在调， 在磨。 但是其实主要是拖延症， 这我也有， 对，大家都有。那就放一个《人生若只如初见》吧，这是我出道第一首歌。 好，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候放《人生若只如初见》也蛮合适的嘛。 其实象征着我们俩。 对呀、啊， 对，嗨， 嗨，那就来听歌吧。人生若只如初见。 嗯哼， 这里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 我是王月一， 一会儿见。 傻瓜，飞越一身袈裟，终究没把爱度化。想起你的头发，饿了光的晚霞，告别时间上的话。最遗憾的字，一念之差。最悲伤的话，你还好吗？明月照天涯，又照了重逢的脸庞。原来你在这里啊，只有时间从来不说谎，哭着笑了，人人带着伤。人生若只如初见，不哭的点，哪来再见的哽咽？明明你又坐在我身旁， 着聊天。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Yuka 齐雨佳，我的全新单曲 By Your Side 已经和大家见面了。2018，让我们怀揣梦想继续前进。我在北京青年广播陪着你。 When I saw your face, you know my heart just fell. I got this feeling that we all too well. And you know it, baby, none of us can hide from love.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show.Say we can work this out. One, two, three, four. Maybe I'll give you more. And right now I'm so enamored.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 我是王韵一，现在22:32:07:08。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数数的时候。 哎，我想问一个问题，前面的那个 slogan 是你录的吗？ 哪个？ 就是十点答录机 啊！是是是，我是我是我，是不是特别的做作？ 很好听， 真的吗？ 真的， 妈呀！那你是没有见过更好被害吧？ 我见过，王韵一声音很好听啊！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今天的嘉宾王韵一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有歌，还有故事。 嗯哼， 嗯，然后带着两年没见了的。就是想、就是叫什么呀，就是好久不见的这样的一种心态，然后看到你的时候，我会觉得，你知道我要先表白，非常，你知道，就是夸人是要夸细节。我喜欢你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是你，就是你的音乐，不管是之前的爵士，因为其实说实话啊，就是不得不说，有的时候在唱爵士的比如说中国人，你会觉得他是在唱别人的歌，或者说是在唱一种表演一种形式。但是在你身上不是这样的，你是可以让我感受到那种爵士的自由的精神，也就是说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自由，这个才是我觉得最好的最棒的地方。而现在你换了一种音乐的方式，换了一种音乐的风格，但是它还是你，你不会觉得它是为了什么而去做什么这样的感觉。我描述的准确吗？ 就你说这话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真的吗？ 对， 纸巾纸巾。 人生真的是难得得一知己。很多时候大家也都在说，我在做这么大转变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这个风险，或者是接下来的发展和未来。当然我觉得他们的这些考虑都无可厚非，因为大家是在做事儿，而且我们是一个团队，不是我不能只考虑我自己。但是我想说的是，不管要做什么事儿，我首先要做一个人，要做一个自己想成为的人。就像你说的，首先是得自由。不管是做爵士也好，还是做现在的电子也好，我给我现在的新风格起了一个名字叫迷幻电音会儿。就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有这个风格，那么创始人 还有儿化音，是不是？ 对，一定要有儿，就迷幻电音会儿。那些花儿， 对对对， 一定要有儿。 对，而且就是用北京话念法是会儿这样的。 对对，会儿就是打麻将。 我也不禁想到了这里。所以其实这是需要勇气的。 其实对我来说不需要， 就是啊，对对对， 因为 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需要勇气； 对他们来说，他们是需要胆儿。他们其实挺无奈的，因为我 哦是被你逼的， 对，其实真的是被我逼的，因为我也觉得跟我一起共事的人，其实我挺感激他们，可以让我这么任性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一般人是不会让我这么干，就像当年我剃光头，所有人都拦着你不要剃光头，那现在我留头发，所有人都拦着你不要留头发，因为那是你的标志了。就我在想，你这人想干嘛？就这些头发跟他叫，就跟这几根毛叫什么劲？然后，但是出于我来说，电子也好，爵士也好，它都是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然后经过我自己的思考还有加工之后，用我自己的表述方式跟大家真诚的交流。我觉得我不害怕尴尬，就是我觉得朋友之间要沉默很多人受不了，我觉得我比较喜欢沉默多于没话找话。我不喜欢把自己硬凹成什么样子，就是我本来不是这样，但我一定得是那样，因为我现在成名了，我就必须得端坐成一个淑女的样子，或者是我现在 来就是来的晚，对吧？但是王云是一个从来都不准时来的人，就是一定要提前。 因为我不喜欢等别人，所以我觉得那别人肯定也不喜欢等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对，所以其实就是，哎，我要说什么来着？ 这本来不是说作品， 对对对， 爱好自由，然后变成了那个从来不迟到， 这都是被我带跑的。但其实我想说，就是关于沉默，关于你刚才说到的，喜欢沉默更胜于无话找话。其实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也在说，他说我最近特别爱戳穿那些虚假的繁荣，就比如说朋友在一起，就是啊好开心，我们做的这个饭好好吃，然后他说你们真的这么开心吗？然后结果大家就。 疯得没丧神。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吗，把那个窗户纸捅破了之后反而更舒服了，其实是一种很舒服的状态。舒服的状态不一定非得是亢奋的，也未必非得是一个必须得是怎样的，它其实就是一种流动的，它是可以流动起来的，它不是卡在那儿的。所以我想说，如果一个人是流动的，那么他的作品也是流动的，他不可能被固定在那里然后被定死了，说因为这是我是比较喜欢规律，但我不喜欢规则。规律也不是喜欢了，我承认可能世界上有一些所谓的客观的规律，但是规则是会把一个人定在那里的，就比如说应该怎样，或者说这个按理说应该怎样，但是你把这些打破了，懂的人就一定会懂。包括那些你说就是他们不得不对被你逼到墙角的其他的合作的人，他们一定是因为懂你，不然干嘛呢，对吧？ 对，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它其实看上去好像没有变，但它其实就像河水一样，我们没有办法从一条河里面舀出同样的两碗水，因为水一直在流动。 对， 虽然同样的河，但是水一直都会在发生变化，它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水，没有一滴是一样。但是人可能一直在这个世界上一茬一茬的过，生老病死什么的，但是人都是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区别又很大。那这个其实就是见仁见智，最后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嘛。 那现在王云逸的选择是迷幻电音会儿。当然这目前呢，可能再过一两年我们再见，当然不能一两年都不见了啊，然后就那个时候可能又会有一些新的一些东西再出来，或者说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叠加，或者是谁知道呢？ 对，是管他的呢， 就是管他呢。 因为前两天我说件事儿，就是因为头发刚长起来，然后前两天刚去烫啊什么的，烫完 做了个造型， 对，问那个我们同事说，哎，我再剃回去好不好？你那个，要不你刚烫完你再留两天。谁知道呢，我觉得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嘛，你活到现在比较好，因为昨天已经凝固在昨天了，昨天的那个我，无数的我组成了现在的我，但是现在的我不要再想着回去了。 那说到现在，或者说我们说一个广义的现在啊， 嗯， 广义的现在就是这张专辑，这张 EP、 嗯、 刚才有说就是这两首算是先跟大家见面的， 没错， 后面的有没有一些小花絮什么的可以给大家透露的吗？ 有， 嗯， 这张专辑里面还会出现两首，至少两首，我15岁写的歌。 哦，真的吗？ 对，从来没跟大家见过面。对，其中有一首叫《玩具云》，这个可以说吗？ 可以，你问那个，就你们让说就说。 他们没反应，有可能去洗手间了，根本不在，真的不在，赶紧说。 嗯，有 一首，人家艺人是大嘴巴。 我跟你说，没关系，大家其实我觉得啊， 嗯， 从一个作为一个宣传的角度来说呢，其实给他们一点。 其实那个这首歌叫《玩具云》，它为什么叫《玩具云》？因为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给我买很多很多的玩具，特别受宠溺。 嗯， 然后当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去世了嘛，在但是我忘记是梦中还是就是幻想中、 嗯、 还是白日梦里面，别人说真正爱你的人并不会离开你，不会真的离开你，他们会在天边的某一朵云后面一直守护着你，陪着你。然后有一次就是白日发梦啊什么的，他们送了我，他们送给我最后一个礼物就是一朵云，就是告诉我，不管天上是艳阳高照还是乌云密布，总会可以让无时无刻拿出一朵云，他们就在这朵云后面陪着我。所以这首歌叫《玩具云》，写了十几年了嘛，但一直没有填词，然后也没有跟大家见面。这次应该会在不久的未来会跟大家见。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挺重大的，之前也不是说没找过人填词，我自己也尝试过想要填词，但是总觉得用语言去束缚它的美的话，觉得不太容易，然后就把它交给其他的人，然后也有一些写词很厉害的词人、 嗯、 然后交回来的东西也还是不满意，所以最后它就变成了一种我的自己的语言，它可能大家要用心去听的话，可能会听出不一样的意思。这个东西可能也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任性的，既然出一首歌没有词儿，然后咿咿呀呀在那不知道唱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会喜欢。嗯， 我觉得我也会喜欢，因为其实刚才你在说的时候，我就想， 结果俩人只有两个人喜欢， 没有，今天听节目的你们一定也会喜欢，对不对？ 然后不喜欢我们就。 我们就 没有办法， 接下来只放歌不说话，没有，就是因为我想说，刚才你在说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说干嘛？那就不要写词啊，因为其实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嗯， 作为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我必须要在这里先跟大家赔礼道歉，就我从小到大是不太听词的，我听歌，除非我要学唱这首歌，我才会去仔细的看一看歌词，不然的话，我就会感受它。我觉得音乐它的魅力的地方在于它是可以被用来感受的，你不用理性的参与，而语言其实不管或多或少它其实都是会有一些思维层面的东西在里边， 没错， 歌词它就是一种语言嘛，但是声音不是，声音它也是有温度的，声音它也是一种感性的层面，所以当用一种声音然后旋律然后也许是你自己的语言，那个语言你就是这首歌可能是一个自己的表达，自我的表达，这些都没有问题，都非常的合适，因为其实大家不需要非要听懂那个歌词， 嗯， 他去感受就好了， 没错， 就是真的是这种感觉， 其实也是这样，之前也有人就是说那个包括之前的梦中餐、 嗯、 他们觉得那个音乐是旋律是比较那个西方，然后比较现代，而且编曲特别的北欧那种、 嗯、 然后但歌词又非常的东方、 嗯、 有一点点那个有一点古色古香的感觉或者怎么样，好多人觉得可能是不是不搭，然后我觉得就没有什么不搭，你觉得不搭可能是因为你没见过， 嗯， 但是没见过东西我觉得那才是真正创作嘛，就是如果要是一直都跟原先一样的话，那就是靠北了。 对， 对，所以至于词啊什么这些见仁见智，包括也有一些人问我说你会不会因为别人对你的音乐反馈去改一下自己的音乐风格或者什么，我觉得这方面我还是很自私。就是之前有一个朋友，有圈里人，他跟我说，他说他写了歌之后他会去给服务员听，然后会给那个卖菜的大叔听、然后说那个问他们好不好听，然后我就说你是嘟嘟吗？我说你自己写歌好不好听你自己不知道，你问别人。然后对啊，人家有自己的专业，你要问他说这个东西这个菜应该怎么样那么比较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可以。但是你自己是写歌的，你还问别人的意见，我觉得这个事儿你真的是个嘟嘟。 而且其实你知道吗，我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过、你说我是一个自私的人， 对， 因为我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我还来不及呢，是吧？ 没错， 我记得好清楚， 记得好清楚。就我现在还是会这么说，包括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说如果你想爱别人，你要先学会爱自己。首先第一点，自己就是众生之一，如果连自己离自己最近的这个众生都不会爱的话，你说你去爱别人那都是空话。 对，而且其实我们都是彼此的参照嘛， 没错。 如果他为什么爱你啊，是因为他在你身上看到自己，但如果你是一个假的人，他怎么去看到自己呢？他看不到那个人嘛。所以对，就是这么爱你。 我也爱你。 那接下来我们该到了音乐的时间了、在听这首歌之前呢，因为到了海鸥的部分， 没错， 海鸥是你相当于重新要开始鼓起勇气写歌的第一首歌， 对， 所以按照常理来说都会问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呢？ 是当时我跟我们搭档，我在哥本哈根那个我们工作的地方，那个外面有很多很多的海鸥，当天可能我们大家心情就天气不是特别好、心情不太好，然后我们工作室的灯也坏了，然后那个就即兴想要唱点东西，然后突然之间就一段非常好的旋律出来了，然后他那就本来特别不高兴，然后一听这个眼睛放光，然后赶紧记录下来，哎，这个好，这好，那个叫啥名，然后一听本来挺烦的，那海鸥没有那么浪漫、 是吧？ 就有的时候滋啦哇啦也挺闹腾的，就在那个 一只海鸥挺浪漫的，都是海鸥， 你想想一千只海鸥。但是当我决定就是海鸥吧之后，我立马想到了一本书叫海鸥乔纳森。对，它是一本一个美国人写的书，它讲的是一个海鸥，它本来是一只普通的海鸥，但它一次次突破天际，想要尝试挑战自己，他觉得他的生命不只是用来寻找食物，他还要去完成他自己的梦想。那么别人都嘲笑他啊、觉得他的父母也不理解他，他家人也都觉得他特别可笑的时候，他还是在不停的尝试，即使他那个受伤啊，因为他只是一只海鸥，他不是风信子，他也不是雄鹰，但是他一直尝试着用不同的方式去突破天际，他觉得他的梦想就在天边。然后我就想到，我们何尝不是他呢？有的时候有点愚痴，就是我们就是普通人，我们只是跟别人相比的话，我们多了一点梦想，多了一点执着，多了一点愚痴，然后在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羽毛乱飞的时候，并不是没有想过要放弃，只是为什么要仍然选择继续，是因为就像歌词里面写的，就是可能即使我不去寻找我的梦想也没有办法安分守己，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命运，其实有一点点伤感和无奈在里面。 说完了之后我觉得直接先接歌吧。我觉得过多的评价不如直接听歌，所以我们把这首歌给大家播放出来，《海鸥》。 这是来自王韵一的《海鸥》，所以哎呀，太贴心了！现在已经知道要 会了， 所以再来两次，估计这边你就可以来负责操作。 我再来两次，你就不用来了。 我来给你当嘉宾， 你就可以打电话操作小王啊。因为那个主题你定了没有啊？ 好感动。其实话说回来，我们刚才在聊音乐的部分啊，就是我们关话筒的时候聊，然后我聊完之后说不行，这个要说，因为这事儿女王也参与了。 对对 对, 对，这总体就是这样的。其实故事呢，就是关于和这个制作人，因为其实刚才听到海鸥，我相信大家其实有这种一听就很北欧。 对， 然后包括他的编曲啊，包括电子的那个，虽然电子全世界很多地方现在都在做电子嘛， 没错， 但是北欧的电子跟其他地方的一听还是不一样， 这高级， 对， 纬度高， 对，身 高也高，他们那人平均身高1.92米吧，还是多少1.8米？ 真的， 真的特别高。我去那儿就是鸡趴鹤群。 但是刚才想说，就是跟北欧的这位制作人认识的经过，可以跟我们聊聊吗？ 对，当时是因为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是也是，全世界到处跑。他当时也是做一些演出什么的，就把我的音乐给这个制作人听了。他当时就因为他现在虽然在做电子，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钢琴家，他就希望他这个十年还在做电子，在他年轻的时候，但是十年之后他要开始全心放在爵士上，他也想要找歌手合作，然后没想到可以找到一个来自东方的这个爵士的女孩， 唱得这么好的。 哎，就是上次刚才也是你这么补的， 就是等着你呢。 嗨，我笑纳了。 所以其实这20年的后，相当于这10年先做电子，后10年爵士也有了。 对，他就是他觉得挺好的，然后当时他就决定要来中国，然后他就管女王要钱，女王就给了。 所以是这么来的，女王也参与了。 对，没错。然后女王不知道知不知道我，但是我觉得她应该知道我一下，因为我花了钱了。 而且她肯定是会给她听她的歌，哪能那么随随便便的就，对吧？ 那个女王其实这2年也不容易，大家都知道，对欧洲这几年的经济 真的是还在下滑，不像我们国呢，中国真的是在雄起，非常快速的，全世界都无法想象的东方雄狮终于睁开眼了。 是， 然后所以估计女王也是把兜里最后几个钢镚拿出来给你做盘缠，一路走好，在中国好好发展。 所以这是她来中国的第一年。 她第一次来中国，她女王没那么多钱，来几天就回去了。那她第一次是2017年的春天，她就在这儿待了一星期，然后我们一起就是做了几首歌，然后其他的时间就是我们的朋友带她去长城啊，然后干嘛就玩一玩，你知道，就是嗨，然后紧接着第二次我们合作就是我从北京出发到那个哥本哈根待了半个月吧，然后我们做了一些东西。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种跨文化的这种蛮有意思的，因为他来到中国，他是一个带着一个外来的或者说北欧的文化来到这里，然后他受到了一个冲击，然后你呢带着中国的部分然后去到那边也会受到冲击，是会有这种感觉吗？ 没错，但是其实我这次出国了感觉非常的不一样，真的就像原先也是出去有一些那个文化交流啊或者什么的，大家对你也很尊敬，但是那个感觉和这次去国外的就是去丹麦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这次觉得当一个中国人真骄傲，真的就是尤其是你当就随便走到一个什么餐馆，然后那个老板一看你是中国人，对吧 ？Welcome 我只是进个厕所，不好意思，然后很失落。 怎么办？现在时间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怎么没有准备《我爱你中国》呢？所以，那最后一首歌，我想还是用王一的一首歌来作为结尾吧。 好吧， 还是你来选。 我来选啊，你选吧选吧，今天晚上都我选，你给你个机会， 这不是两首都是我选的吗？ 这也没有别的可选了， 那我选这首吧。其实我刚才有在犹豫，我在想是把梦中餐再播一遍呢，还是播一首以前的歌，然后后来想梦中餐反正以后我也会播的，于是乎呢我想干脆这样吧，我想用这首歌来做一个结尾，因为一个小时的时间很短，其实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能选哪首歌呢，我跟你说但我 紧着吧呢， 我决定根据自己的第一感觉来放出来了再说吧，知道了吧？ 哇， 对，所以刚好适合这样的夜嘛，用这首歌来做结尾。花火来自王云一，这里是